十二，专桌，专桌，专桌，专桌。夏天，抓力，抓力，抓力，抓力。二，第二个，两个，桌，桌，桌，桌。莫灵两可，生二心，有一心。桌灯别，桌灯别，桌灯别，桌灯别，桌灯别。债，借债的债。尊，尊，尊，尊。两次，二次。中俄里，中俄里，中俄里，中俄里，中俄里，中俄里。橘子，橙子。朱书混找佛哈里，朱书混找佛哈里，朱书混找佛哈里，朱书混找佛哈里。酸，朱书混，朱书混，朱书混，朱书混。管理，掌管，卡达兰别，卡达兰别，卡达兰别，卡达兰别，卡达兰别。表示判断或肯定的语气，开，开，开，开，开。辣椒，秦椒，卡奇里，卡奇里，卡奇里，卡奇里，卡奇里。拦挡，阻挡，围困，围，围住，包围。看别，看别，看别，看别。合并，合在一起，看亲别，看亲别，看亲别，看亲别。报答，报效，回复。卡如兰别，卡如兰别，卡如兰别，卡如兰别，卡如兰别。卡如兰别，坚持，支撑，勉强。卡吞詹别，卡吞詹别，卡吞詹别，卡吞詹别，卡吞詹别。尺度，尺寸，限量，准则。科门，科门，科门，科门，科门。科门科门